晨曦，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刻舟为人。 你瞎说什么呢？ 晨曦，你要不 动，就算被刻，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但是如果现在分开，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142集。 这夏哥，沈哥，我一直不懂，搞基础对象跟当朋友兄弟有啥不同啊？能说说吗？ 是一种更亲密、更细腻的情感。 安仲不解，夏九家笑，不再补充。该怎么讲呢？那是火星稀稀薄薄的氮和氧，是黑海克赤海峡腥咸的沙，是重庆嘉陵江边轻柔的风，是 CC 海山公园淡淡的夕阳，是第一次见到沈西，他在阴影里面行走，两条长腿一剪一剪，脚边飞起的一群白鸽。而听到夏九家的话，沈西小声问 东，你是喝纯净水长大的吗？ 再进包间，剩下的人八卦中心已经转至外班的同学，安仲重新打起精神替人八卦。 哦，夏哥，十班那个柳木子您还记得吧？表白过的。 柳木子军训期间便被盖章高一新生四大校花，大眼睛双眼皮，表白过，写什么我原以为爱情总存在于蓝天白云下，碧水湖亭中，田野山花间，然而其实也可以是一起讨论函数，共同探索牛顿运动定律，或者相对而坐思考金属非金属及化合物。被他无情戳穿，说你根本不喜欢我，你只是想学做题的事实。之后他又见过对方一次，当时化学老师十分发愁，对方说柳木子，你文科分都那么高，尤其英语147，物理化学就刚及格，这样不行的呀，光两门好有什么用，等等等等。 他现在也牛了，柳木子光英语好可胆子大能折腾，高考结束冒充大三当美国人的英语助教，上的中传，入学生会，办 NGO， 还搞微商，挂了几门课，不过补考都通过了， GPA 看着还挺高的，因为英语好啊， GRE 和托福分高，申到了美国名校转学人力资源。嘿，那毕业以后啊，还是那句，人家英语好啊，拿到了谷歌 offer， 秒掉其他国际学生，去年当了部门副总 VP。 瞥见沈西盯着自己，夏九家便故作冷淡， 也没什么太了不起。 还有齐暖，也在美国谷歌总部当工程师，一年大概几十万刀，娶了老婆还没孩子。 安仲学了几年生意，智商情商突飞猛进。 孙菲菲也牛的，她漂亮，进了北大，学习实习参加活动，还有学跳舞，毕业转行了，当制片人，能同时做几个片子，连春节都待在片场，也是业内大制片人了。不过好像因为太累了，一只鼻子已经失臼了，另外一只时灵时不灵，老去医院抢救鼻子。 我知道，有联系，没有那么严重。另外一只，一年才不灵两三回吧。 对，还有李霞。出过资料记得晚了，没出上，没读博，在那个药厂随便干呢。 夏九家还记得2020年三省四市那回李霞作弊，拖延交卷，想涂完卡，他曾经好好劝过。 果然还是改不掉吗？ 而后，大家又免不掉越扯越远， 这回十分猎奇，谁谁暧昧一堆，最后选中一人，小三尚未成功，谁谁当上大学老师，年年出轨搞师生恋，谁谁一边跟女友本人恋爱，一边跟女友的好友恋爱。临结束，一直比较安静的孙天书开口了。 对了，张扬杀人了。 满座皆惊。 真的，他把我爸一个单位，有人骚扰他女朋友，他就把人给捅死了。因为手段特别凶残，一开始判的是死刑，后来他家散尽家财，拿到了死缓。 一桌子人看叶萌萌，他现在知道张扬常常讲的叶萌萌为了你我干什么都行不是随便说说，却更庆幸逃脱，有些感情太过恐怖。夏九家稍懂一些这个， 最少待16年，对于这种再怎么减都不可能少于16年呢。 众人都叹息，没人喜欢混混张扬，可毕竟曾同窗3年。安仲最后想起一个奇葩故事。 哦，对了，咱们龙子在毕业前不是交了一个女朋友吗？30班那个美女，喜欢学神，崇拜学神，追了龙云飞追了3年，哎，把同班的大富二代视若无物，呵呵了。5-6年前，那富二代又来撩拨，这会儿美女明白学神不顶二代，蹭蹭跑了，结果人家只是遗憾，只是不爽，追到手里立即甩了，又回到网红堆了。龙子留在北京工作，美女回到 CC 来了。 女人就是这样。 最后众人连老师都八卦了一下，于中善在另一个高中当副校长，带过课的教务主任现是R中的大校长，不拉不拉不拉的。夏九家看着听着，猛然之间察觉到了大家16年后的命运与当初他们所以为的不说完全不同，至少大相径庭。在那个时候他们绝对无法想到大家会有这些经历，有人当官，有人从商，有人出道，有人爆红，有人坐牢，有人去世，匪夷所思。分数好坏并不绝对说明问题。夏九家的耳边突然地响起2020年尹里说的那一句，对于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天赋，不是努力，是选择。是啊，他自己，沈西，上官凌霄，天书，卓然，罗婷婷，叶萌萌，李颖，蒋杰，刘小莹，万宇泽，张美和，齐暖，孙菲菲，李霞，张扬，全部的全部都曾做过关键的选择。而少年人常常冲动，稀里糊涂，于是校园恋爱往往夭折，在事业上也多烦躁，前面好弥补，后者不好弥补。而看起来不管世俗意义上的好还是自己心目中的好，相对较好的都正在过或努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着喜欢的事，陪着喜欢的人。幸好人生很长，没有一锤子买卖，总能根据情况做出新的选择，而后继续前行，不断不断的前行。16年后再看看卯足干劲儿干一件事，基本没有败的。学弱学渣几次跳槽也进入了知名公司，出国狂魔实考雅思，最后去了澳大利亚。人生真的有无限可能，当然天赋、努力、过往会关闭掉一些可能，但依然有无限可能。无论结果如何，总归不枉此生。一顿吃上许久，最后都落不动了，个个摊在椅子上面摆弄着自己的手机。夏九家见沈西专注，凑过头去瞄了一眼，发现对方在看告白，给祝融总社的告白，满屏都是沈总我嫁。他轻轻地问， 好看吗？ 沈西摇头，动动手指，直接卸了社交网络。 哎，都是这些， 好没意思呀。 喂， 豆，我爱你。三十几岁说这种话未免为难，但夏九家努力克服。 我也爱你。 一段情话还没讲完，夏九家与沈西便见到班主任杨树果倒酒，站起身子举杯。因为身材瘦小，没比桌子高出多少，他还是那样的老太太音。 同学们，老师再敬大家一杯。 稀里哗啦凳子声响，四十余人全部斟上，表情十分认真，带着一点微微的醉意。白酒不够，大家还互相匀，最后终于搞定全部同学。 同学们，老师想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会的，会的。 也祝老师幸福。 散打王也跟上祝福。 好，来吧，都干杯。那句话是怎么讲的？虽然物是人非，然而青春不朽。 四十几个大嗓门的中年人吼道： 虽然物是人非，然而青春不朽。 夏九家望大家的脸，又熟悉又不熟悉。当年十八岁的同学们，如今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酸楚。那段高中岁月，那段青春年华，虽也有着少年的忧，少年的愁，但的的确确是一生中最为单纯，最为美好的时光。 本书到这里就已经全部录制完毕了，感谢小伙伴们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下部作品见。 好，各位老师辛苦，我们项目顺利结束啦！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下次我第一个交音啊！ 下次我生理不做最后一个交音。 不是你别老催我，现在都不敢上厕所，你知道吗？ 我们吃点吃啊！ 先别吃 了，我想着 孙总请客， 孙总请客，孙总请客。 谢谢老板， 咱们一块儿录一个结束语吧，给大家 来， 好，来，来， 孙总起头， 三二一，来。 欢迎 说呀， 结束语是什么？ 欢迎收听 啊， 灵月传声。 好， 灵月传声， 欢迎还是感谢？ 灵可以， 感谢 都行， 感谢收听吧， 感谢收听灵月传声， 就可以都可以留着啊。 这个，感谢收听灵月传声，我们下部作品见。 好， 感谢收听 灵， 感谢收听聆听 灵月传声， 再见，来 啊，来，三二一。 感谢收听灵月传声，我们下部作品见。 哎，这都不行， 我说错了， 吃饭吧，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